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我们讲到对善恶祸福利害的认知，讲了好几次了。其实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，绝不是几句话就能讲清楚的。尤其是对现代的一些众生，如果讲得不清楚、不透彻，是很难理解的。古时候佛菩萨古圣先贤讲经说法容易，言语都含蓄，点到为止，听的人豁然大悟。所以现在众生聪明好像超过古人，智慧远远不如。这个其中的道理我们都要明白。底下讲行善积德，有难有易，这本书里面举出的例子，就是《了凡四训》里面的一些话。什么叫难字？先如为克己，虽从难克处克将去。这种是儒家教育，儒家所做的功夫和佛法讲的修行同一个意思。修行行是行为，错误的行为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、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做法、讲法，将它修正过来叫修行。什么是错误？什么是正当？正当是善的，错误是恶的。断恶修善要在这里落功夫。我们的恶习气、恶毛病太多了，怎样去改正？古圣先贤教人要从最难克服的地方落手，最难克服的地方你能克服过来，其他就容易了。如佛都掌握到这个原则，每个人烦恼习气不同，自己要知道，自己要时时检点，要时时反省，哪一件是我最严重的毛病，我就从那个地方先落手。贪财的毛病，那我就先从财布施落手。 贪色的毛病远离，识落手，总要知道自己毛病在哪里，知道自己的毛病，那个人就觉悟了，将毛病改正过来，那真的是功夫，功夫落实才是真修。所以修行，各位千祈不要搞错，每日读几卷经，念几声佛号，这叫修行吗？这是表面，不是实质，要在实质上落功夫，形式是做给没有学佛还不知道修行的人做个样子给他们看，是属于度他的，实质的功夫才是真正的自利，没有实质的自利，你做出个样俾人睇，人哋一睇就睇穿啦，假嘅唔系真嘅，一文不值。呢种假象只能呃世间愚人。呢、这个世间真正有见识、有眼光、有德行嘅人，你点能呃到佢？人哋睇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唔讲你咋？点解唔讲你？讲咗冇用，讲咗做口业，讲咗你亦唔会听，你亦唔会改，改你做咩啊？你真正能接受、能悔改，嗰啲人会帮助你，会同你讲。不知悔改，佛菩萨见到你亦一句话都不讲。不同你做冤仇。他里面举的那些公案，很值得我们反省。能改是断恶修善第一步功夫，更进一步要能忍，你功夫先能保持，不会失了。所以菩萨六道里面，布施能修福，忍辱能积德，修福而忍唔到，福德虽然喺度，功德冇啦。我哋大家都知道，福德解决唔到问题。生死事大，轮回路险。你没有真实功德怎好？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乱世，随时随地说不定在几时，话唔定遇到咩灾难，我哋都会丧失生命。命丧之后去边度？呢个系大问题嘅。人生 绝对有死。我哋唔好忌讳死，唔好怕死，要以高度智慧面对现实，自求多福。真正通达佛法的人，佛法里头没有生死，佛法里面讲的是转变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事实真相。生死是个转变，用现在科学家的话来讲，不同时空的转变，从人道转到天道，不同时空。我们生活在三道空间，天人生活在四道空间、五道空间，更高维次的空间，是转变了。三恶道的空间比我们人间更苦。佛家不单止讲六道，而且讲十法界。喻人身闻佛法，这个缘不容易遇到，要珍惜这个缘分。认真努力做个好的转变，最殊胜的转变，佛在经论上跟我们讲得很详细。第一殊胜无过于念佛，念佛往生不退，做佛去了，这个是无比殊胜的转变。我们要清楚，要明白，不单止誓愿放下，彻底放下，佛法亦要放下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通通放下。以真情无比清净的心，信愿念佛，我们这一生才绝对成就。念佛不会往生，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在你没有放下，你心里头还有牵肠挂肚的事，爱怨，众受种种诱惑，内外都不清净，这样念佛不会往生。所以修道的人生活越简单越好。古时候修行人虽然做不到三衣一钵，亦多不到很多，我在年轻的时候出门出远门，那个时候翻学读书，住在学校里面，就是一个被铺，一个包袱， 包袱里面就是几件换洗的衣服，几本自己读的书。我一个被铺，我都记得好清楚三斤重。我母亲同我准备的一张被，那张被三斤重，用张灰色毡，毡是垫在底下的。那时自己还带个蚊帐，非常简单。哪有现在那么麻烦的？我们生活在一起，所有需要参考资料，有图书室。图书室里面所有资料提供给大众使用，不用自备。样样都自备，你说这样烦不烦人啊？增加身心负担，妨碍心底的清净平等觉。我们追求的是清净平等觉，但是在实际生活上，我们制造出很多很多障碍，感错了。我今天早上还祝福吴隐法师，我在五楼，有不少居士送些东西给我吃，送的供养，一个雪柜摆不下，摆两个雪柜，摆到满了。我跟你说，这种是罪过。我们吃不完的，快点拿去三楼供种，不要放在雪柜里，自己吃不到，大家也吃不到，放在雪柜就烂了，那不是叫做罪孽吗？我住在五楼，我们五楼只有三个人在这里住，用两个雪柜太过分了。而且雪柜里面将东西塞到满晒，人家来一看，那哪是修行人啊？这种在这里做罪孽啊，那部都在地狱。共种是福报，我们要吃的去三楼拿。咁亦落得轻松，亦落得自在。古大德教我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。最重要嘅系身心清净，心净就佛土净。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是重要条件。信愿行目的就是求一心不乱，求心地清净。信愿行达不到这个目标，得不到一心不乱，信愿行落空了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要明白。真学佛，真想往生，就要彻底放下，绝对没有留恋，念念想人家，念念想众生， 先能同佛菩萨的心愿相应。念念想自己错了，在家人想家庭，出家人想我那个小道场小团体亦错了。所以修道不会成就，不知原因在哪里。那些我常说的爱欲、嗜欲，嗜是嗜好，嗜好的欲望、贪爱的欲望，这些是根本烦恼。这些不断，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啊？要连根掹除，根是什么？念头。日常生活中，那种念头亦不会再生起了，就是根掹除了。这个是很难克服的一个关口。我们从难克的地方克服过去，种种贪爱，种种嗜好，都将它卸得干干净净，我们才能得清净心。我们要垂信佛菩萨真实教诲，不要垂信世间情俗。垂信世间永远脱离不到轮回，垂信圣教绝对得生净土。你如果认识不清楚不明白，你就不知道怎取舍。我们看看现代这个世界，道场多，修行人多，无论在家出家，由于资讯发达，科技方便，但是修行为什么不会成就？各位想想，还不是就这两种毛病放不下？这两种是病根，无量无边的那些症状都是从这个病根生起来的。我们能从病根上掹除，就得自在。这里是讲到克服自己的毛病、习气，要从最难的地方落手。难能如可贵，容易的地方就好做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